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咁啊，昨晚咧就将呢个迦摄尊者观法尘，就讲到世尊说我头陀为罪，有啲时间够，所以就冇讲完。我家下咧就继续。咁世尊即系佛咧，佛咧就说我迦摄就收呢个苦行头陀最为咧第一，最为咧系比较咧收得好。咁啊，苦行头陀有十二种，昨晚亦都讲过。因为迦摄尊者是十大弟子里边咧，佢系头陀，苦行头陀第一。咁啊，到到佢年纪老啦，咁啊佛同佢讲啊，佢话迦摄啊，佢已经老啦，渐渐年岁大啦，咁啊应该咧啲苦行头陀咧唔使咁认真啦，即系可以方便啲啦。咁当时迦摄尊者就讲啊，个世尊啊，佢话我收苦行头陀收咗好耐啦，佢就算你如果唔出世，我冇机会亲近到你，我就收苦行头陀，我都可以证呢个辟支佛啦。咁我家下咧，我已经收咗咁多年，即使你肯慈悲，即系咧话我老啦，应该可以咧唔使收到咩啦。但我仍然咧，我唔肯放弃，我绝对唔会将我所收嘅苦行头陀咧系放弃。咁啊，因此佛就讲啊，佢话如果我末世嘅众生，即系末世嘅弟子，末世嘅出家人，如果人人都可以修持呢个十二头陀行，咁我个佛法咧就可以得到久住世间噶。咁啊，因此咧就赞叹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咧系最为咧系精进。我世尊说我头陀为尽，咁妙法开明就消灭诸漏。咁妙法就说明迦摄尊者咧，佢收呢个法尘，佢话我观世间六尘变坏，系唯以空寂，本体就系空寂，就收于呢个灭尽定，先就可以咧身心乃能到八千劫流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所以世尊说我头陀为罪啊！佢观呢个法尘系托呢个意识而起，咁啊法尘本身就是空寂，本身呢就是彻底虚妄。那咁加下进一步，佢就观呢个法尘嘅体性啊，就观呢个法尘体性呢，就是啊不可思议嘅妙性。观法尘本体是清净，法尘本体呢就是如来藏性啊，所以用妙法就观呢个法尘呢是微妙不可思议的法性，它本体是清净寂灭，开就是开阔，明就是明了啊！它从这个法尘能够悟到这个不思议的法性，所以它妙法开明就消灭诸漏，漏的烦恼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有烦恼所以漏落这个生死，就好像我们洗菜，咁啊，洗好之后，两个筲箕装住佢，筲箕就漏水嘅，咁啊漏干净嗰啲水先至可以炒咧，就唔水汪汪啦。咁就譬如啊，我哋有呢个烦恼，包括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共高呢啲种种嘅烦恼咧，有呢啲咁嘅烦恼，就一定系做罪业，又做罪业，你一定受呢个生死轮回，系流落于呢个生死之中。咁啊，请问佢就漏啦嘛？诸漏咧就唔系一种烦恼，就系头先讲过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共高呢啲咁嘅漏咧，烦恼漏咧就好多好多，佢就系诸漏。今日消灭诸漏咧，就因为观呢个法尘本身系变坏，为以空寂啊，收到呢个灭尽定，灭尽呢个耳根意识嗰啲嘅见思烦恼。个漏消灭诸漏，因此得到正阿罗汉果嘅佛问圆通， 例如我所证的法恩为上啊，只是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所以说佛问圆通，那么别人所证我家事就不得而知啦。各位，如我所证啊，如我家事所证的依乜嘢证到呢个圆通呢，就法恩就为上的观呢个法尘是本体空净，从此悟到呢个微妙法性是清净直念，清净念之故啊，所以法性就是如来藏性。因此我悟到呢个法尘呢、这个体性呢，就是如来藏性，就为上，就是为最好，是我所修的。阿耨律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200年，我初出家常熬睡眠，如来呵我为畜生类，我闻佛呵提入自赞，七日不灭的失其双目，世尊是我熬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跌十方精真动现，如观掌我，如来印我成阿罗汉，法门圆通，如我所证，善见纯圆，就思为第一。嗱，我哋以上咁啊几段经文咧，就系讲观六尘。嗱，咁以下咧由迦罗罗陀观眼根开始，又系有五段经文，就叫做观五根。嗱，咁本来就是六根，点解我就得五根，少咗一根嘅咧？就我哋都讲过，因为本经啊个发起人就是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十大弟子中佢就多闻第一，佢有个多闻事，佢个记忆力非常好。你只要佢讲过一次啊，佢就永远记得，唔会漏嘅。所以一次唔系一句喎，如果一句当然就比较好容易记啦。就算你一部大大的经，好似花园经嗰啲咁长咁多的经，大经咧，你只要我讲一次，佢哋永远都唔会忘记嘅。所以佢就多闻事，咁亦都话得佛到晚年啊，咁啊要揾一位侍者服侍佢。咁大家同先帝就介绍俾佢，因为佢比佢年轻啲咁多。当时我阿难尊者，佢话我啦有个要求。你要我做佛的使者，这个不是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他说你们那些师兄啊，老祖随佛出家，已经闻佛说法很多很多，得以修行解脱。他说我家先是出家呢，恐怕即是以前所听过你们所讲的那些佛经我未听过。他说如果世尊啊肯应承我，将我未出家以前所讲过的经啊，同我重新讲一次一次得啦，唔使第二次嘅。就呢个以前讲过咩经咩道理，咁啊重新同我讲一次咧，我就得噶啦。咁样咧，我就肯咧出家做佛嘅侍者，照顾佛。咁佛当然应承佢啦，冇问题。所以咧，将佢未出家以前，所以同佢啲先讲过啲道理啊，通通重新改一次，佢就記得。咁亦都係因此咧，就訓練到之後啊，咁啊結集經典呢個工作咧，佢係最重要一個，因為佢登座可以講出佢曾經聽過佛所講嘅一句一句咁啊讀翻出嚟，因此就記錄於呢個文字，亦有經典係流通於呢個後世，呢啲屬於咧係阿難尊者嘅。嗱，今日阿難尊者咧，因为发起呢一部机，咁啊，佢主要问题佢系多闻啊，在于呢个耳根。但系本经咧，所谓圆通本根啊，佛咧已经嗌好多次，好多经文暗示咧，阿难尊者要从呢个耳根而入，以呢个耳根咧系为呢个圆通个本根，无论在呢个娑婆世界。声论得宣闻，闻音声，闻佛说法，个音声都系呢个耳根嘅作用啦，耳根嘅闻性啦。咁如果阿难尊者系多闻事，十大弟子佢多闻第一，咁啊所以咧闻所对嘅就系音声，咁啊因此咧 安民尊者啊，就要从呢个耳根入手，所以佛呢，在在处处呢个前后成卷灵经啊，前后都好多地方咧，都系暗暗显示安民尊者从呢个耳根咧而入。咁啊，因此佛陀第四卷讲过啊，个十方如来于五十八界一一都可以咧成就无上菩提。个但愿下愿未能于中语言自在位，故我宣扬令愿但于一门心入，入一无妄，比六之根你一时清净啊！咁啊，从呢个文性入手咧，所以一根既反圆，六根成解脱啦。所以呢处就本来六根系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就刚才上文几段所讲嘅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嗱，咁六尘讲过，加讲六根就只系得五根，就因为观音菩萨啊系默体佛意，亦都知道佛咧讲呢个耳根，要阿难尊者咧从呢个耳根入手，为下手方便，为圆通本根啊，所以我观世音菩萨咧将呢个耳门圆通压到最后，走于第二十五，属于咧系第六卷。至乜三分之嘅经文咁滞，就系赞叹呢个耳根闻性嗰种嘅功德，而使到安能尊者咧有信心，依呢个闻性而修，所谓依闻性而返我归真，一门深入，其他嘅五根呢个烦恼都可以一时解决啦。咁啊，因此咧，观音菩萨既然将你嘅耳根圆通啊，压在最后，所以呢处六根咧就少咗一根。只是明这个五根这个大科的就说，那既然明五根就分为五段经文的，那么加所讲第一段就是阿罗律陀尊者呢是观这个眼根，眼就我们众生呢是所见的，常常都是用眼来看东西的，那么加阿罗律陀尊者呢就觀呢個眼根啊，就係如來就妙真如性，因此得正圓通。佢話阿羅律陀尊者咧係觀眼根。嗱，阿羅律陀印度話叫做阿羅律陀，譯名叫做阿漏漏豆，即係咧翻譯嘅人啊，呢個音韻咧係有高低音唔同，所以咧就翻譯經本身時候咧。有多少咧？唔同，其實都係佢呢個人啊，而佢就阿流律陀、阿流漏豆。嗱，咁啊，中國話咧，佢就無貧，亦名佢做如意啊。啊，點解佢呢個名咁好咧？咁啊，當然咧，是有佢呢個因緣嘅。所以我常常都講《楞嚴經》，其他就好前後都好深嘅。你真係想揾只古仔聽下咧，係幾難。有呢個二十五聖啊，每一位尊者即係二十五位大聖人，無論係菩薩或者係羅漢嘅，都羅女都有多多少少咧嘅宿生嘅因緣。咁即係我哋話就講古仔啦。不過咧佛教嘅古仔，我哋講因緣啊，就唔係話淨係得嚿笑咁簡單嘅。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人所修嘅佢宿生嘅故事咧，都係有種啟發性。是鼓励我们一个学习的弟子呢要有啊这个精进心，好的就依照修行，不好的呢即是很多过去心中啊都不一定是好的，那么如果是不好的呢，我们就快点呢就改过，就不要学习了。那我的可能的尊者都是一样啊，他宿舍有些不好的习气啊，那么不要就什么点呢，即刻没地方。自从他出生之后啊，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由于他所生的是一个圣人，他以此的福力啊就生到这个天上享福，就在个兔利天，所以后来佛呢上天讲上兔利天讲地藏经呢，就是为多谢超度他这个母亲而讲的，这些另外一个问题了。嗱，咁佛母摩耶夫人生咗佛之后咧，几日就去世， 咁呢個責任啊，嗰邊個養佢咧？邊個湊佢咧？就個佛個義母啊，摩诃波遮波提。咁因印度個風俗，咁啊大子出嫁咧，阿妹都跟埋去嘅幾乎啊。咁所以咧，佛個母親摩耶夫人去世，就由佢呢個妹，即係佛嘅姨媽，咁啊將佢咧湊大，咁話屬於養母之一份噶啦。呢份咁嘅恩情亦都唔簡單嘅，所以佛咧成道之後啊，就換呢個皇宮說法，想度呢個皇宮嗰啲人咧係信佛學佛修行。咁啊，佛個義母咧，佢就知道佛翻嚟，佢就親手咧用線啊切一件金蘭袈裟，即係我哋所搭嘅衣，係好名貴嘅。用四條親手的織去做，經過三年的時間才可以做好。那麼佛一回來皇宮呢，那麼他姨母就送給他供養佛。當時佛就說，他說你供養佛都不如供養這個出家的比丘僧，這個福報呢是來得供養佛還要大啊。咁啊，點解呢？因為佛知道咧，佢嘅義母係養大自己嘅，呢一份咁嘅愛情都係屬於呢個生死根本，所以佢就話：你供養我，都不如得供養所有嗰啲出家眾，你所得嘅福咧，仲要比出供養我嚟得大。所以佛嘅義母就唔肯，咁啊一定要供養佛。於是咧三次。而冇供養佛，佛亦係咁樣推搪，叫佢得供養個比丘僧。咁啊三次啊，佛都唔應承。到第四次咧，佛就講啊，佢你要聽我話。佢話如果你啊肯聽我話，將呢件金蘭袈裟供養大眾嘅話咧，佢話你就真真正正咧係供養佛啦。真真正正咧係尊敬我啦，咁啊佛嘅義母到呢個時候咧，知道都冇法子咧，佛接受噶啦，佢就輾轉咧供養大眾。嗱咁當時咧法會啊，所以佛嘅弟子中咧，咁啊雕塵如尊者就係上首，咁啊佛母咧就將呢條金蘭袈裟送俾雕塵如尊者，當然佢就唔敢接受，於是咧。五百個阿羅漢，那叫做千二百十個長隨眾啊，一一都供養，但係冇一個人咧係敢接受。咁啊，到最後咧，就彌勒菩薩啦。嗰陣時佢已經出咗家啦。咁啊，送到彌勒菩薩面前咧，佢又肥嘅又大，亦都好莊嚴，佢亦都老實唔客氣喎。你送到俾佢咧，佢就馬上啊接咗佢。咁啊，接咗佢咧，馬上就穿上喺身上，搭上自己嘅身上。咁由於佢身材又肥大又莊嚴，再穿上呢件金蘭袈裟咧，就更加莊嚴，所謂威儀齊整，人人見到佢都恭敬嘅。咁佢搭咗呢件袈裟之後咧，佢就外邊托盤，由於佢威儀齊整啊，去到每一個地方都好多人咧。是圍住佢，一方面就是參觀，二方面咧就請佢講經說法，供養佢。咁啊，當時有個穿珠師啊，即係我哋今日咧嗰啲手珠啲鏈珠咧，自己唔好穿咪揾人穿咯。呢個有個穿珠師，即係專門同人穿珠咧，係揾食嘅。咁佢就好尊重彌勒菩薩，因為彌勒菩薩咧。相貌莊嚴圓滿，威儀齊整，動止安詳。佢唔單供養彌勒菩薩啊，仲要請彌勒菩薩咧係講經說法。咁佢真係咧每一次啊，佢都聽得咧非常嘅歡喜，非常嘅受用。咁對彌勒菩薩好尊敬，就唔肯離開，就不停跟住彌勒菩薩。去到邊度，佢就聽到邊度。咁佢未曾見彌勒菩薩之前咧，佢因為穿珠啊嘛，咁啊當時個宰相就叫嫁女， 佢就想咧用嗰啲名貴嘅珠啦，當然唔係普通木頭珠啦，嗰啲名貴嘅珠，所謂咩鑽石啊、琥珀珊瑚嗰啲名貴嘅珠咧，就請呢個穿珠師咧穿一串珠，就俾佢女咧做嫁妝。佢應承咗噶啦，咁啊代價就10万个金钱。嗱，咁啊印度當地用金錢嘅喎，嗱咁啊10万个金钱啊，當然呢條數就唔簡單。亦都證明呢個穿珠師傅穿珠嘅技術咧非常好，先至值咁多錢。咁但係如果聽彌勒菩薩講經説法，聽到咧係入心地入水啊，唔肯離開，唔肯停一次，係對呢件事咧就忘記咗啦。咁啊，後來到到佢應承交貨俾人哋嗰日咧，人哋同佢攞珠，佢對名穿當然冇得比啦。於是經過三次啊，佢為就聽話，佢就對於呢個穿珠呢件事咧，就忘記都唔做。到第四次嘅彩相咧，由於個女出嫁嘅時間到啦，好急切啦，親自佢同呢個穿珠講，呢、這個穿珠師咧都冇法子同佢做。咁啊，宰相就只有自己攞翻嗰啲珠啊，算數啦。嗱，咁呢件事咧傳出去，佢個太太就知道啦。當然一對佢有所啦嚇埋怨，佢話你真係都唔知搞乜，一唔就話聽經，咁啊你呢個穿珠嘅工作你都唔做，佢話你要知道啊，揾你穿珠嘅人唔係普通人，個宰相啊。而且代價有10万金錢，亦都唔簡單唔細呢個數目。佢話你唔賺呢10万金錢，金錢都係事小啊。人都話係宰相啊，如果一出幾聲話你唔守時、唔守信用咧，你將來就冇人家揾你穿珠，等於話我哋要食西北風噶啦，生活都有問題噶啦。點解你咁唔守信用啊？10万金錢都唔賺啊，咁又冇咁氹氹。咁呢個穿珠師傅咧，就有多少都悔意啦，認為咁都係唔啱，都係聽太太嘅話，咁就變咗咧，佢對聽彌勒菩薩講經呢個問題咧，就冇最初咁歡喜啦，冇咁狠切啦，比較咧係散漫啲咁多。咁啊，當時彌勒菩薩睇到啲咁嘅情形，就知道佢咁嘅心理，所以就帶佢咧。翻嚟呢個奇門精舍，就問嗰啲弟子咧，第一個問尊神，佢話尊者，我問你一個問題，佢話聽經聞法供養出家人個功德大，就還是啊10万个金錢功德大咧？咁啊，尊神尊者就講啊，佢話莫講話10万金錢，就算係10车。用車用10部車裝滿金錢，比諸呢個聽經聞法供養三寶，都係冇公講聽經三寶咁大功德啊！而輾轉咧問到我哋家所講個阿倫陀尊者，佢話唔好話10车金錢啊，佢即使我哋現浮提整個世界個空間都係裝滿金錢。當然係唔簡單唔少啦，都比唔上係聽經聞法供養三寶個功德來得大啊！咁我哋就問佢就話：尊者，你咁樣講法，佢有咩嘢人證物證，有咩證明啊？咁啊，我尊者就講佢從前啦，佢話佢從前好多生好多世以前，佢有一生咧做咗個耕田嘅，即係農夫。即係做咗個耕田嘅人，咁啊嗰個時候咁啱咧，就個天荒旱災，天冇雨落，咁嗰啲和田咧冇水就冇得生啦，冇得生咪即係五谷唔豐登，人間就變咗冇得食啦。但係佢當時種田嘅地方，佢所住嘅地方漁村咧，後個山上。有一個修行人，他已經證到呢個辟支佛果嘅老修行。 咁當然咧，佢亦都要來下邊山上破盤花式，但佢就好奇，佢唔多貪，一個禮拜只係落山一次破盤，咁啊乞到翻嘅啫，就呢個禮拜嘅生活咧就算嘅，到下個禮拜噶啦。嗱咁，但係由於呢個時勢饑荒，五谷不登啊，咁啊民間都冇得食。當然就冇多餘供養佢啦，所以佢呢一次下山咧，結果空缽而去，亦都空缽而回。咁啊，當時佢經過呢個田邊啦，咁呢個耕田人咧就問佢：佢話大師啊，我哋呢次落山，咁有冇化緣啊？有冇化到啊？有冇人供養你啊？咁直接講個冇喎，佢話民間都因為天旱冇雨落。五谷不登啊，都冇得食，个化缘俾嘢化得到，亦都冇得食噶啦。咁呢个农夫有啲善心，佢既然呢个辟支佛老修行，一个礼拜先落山一次托钵化缘，呢次化唔到就下个礼拜噶咯，要饿一个礼拜噶。所以佢同佢讲，佢话大师啊，佢话唔系个饭我就冇啦，系我有一个叫弊子饭，呢个就弊子饭咧，就系咧。嗰啲禾田里边啊，有一种咧似禾就非禾，佢就稗子。佢个样咧，你眨下眼睇咧，就好似嗰啲禾秧咁嘅。但系认真睇清楚就唔似，唔系，不过好似。佢亦都有粒粒嗰啲籽嘅，但系就唔系啲谷米咁好，都可以食，系好实嘅。咁呢个耕田工咧，佢嗰日啊，当然自己冇谷米冇白饭食啦。他就將這些咁嘅幣子轉入啲飯，就擔落個田邊準備咧做完工啊，當晏晝嘅。但係見到點解辟支佛啦？呢次落山嗰刻唔到，化完化唔到，要到下個禮拜先至落山嘅。咁呢個禮拜冇得食，所以佢就慈心咯。佢話：大師啊，如果你唔念，佢話白米飯我就冇啦。我就一碗弊子饭，如果你唔嫌咧，我就好恳切咁样，好恭敬咁咧，系供养俾你。咁啊，当时呢个辟支佛啊，佢话我仲敢嫌，佢话民间都冇得食啦，我就边度咁多讲啊？因此咧就接受咗佢呢一碗咧弊子饭。嗱，咁呢个耕田嘅人啊，呢个农夫啊，由呢一次咁诚心、咁恳切。供养呢碗弟子饭俾呢位辟支佛嘅大师，由此个福德因缘啊，佢九十一劫以来，每一生做人出世，佢都未曾穷过，都系大富。唔单话大富啊，一切一切咧，佢要乜嘢都能够如佢嘅心意。例如佢想食啦。唔使佢煮啊，佢懂咁嗱，我要食噶啦，肚饿要开始食晏昼食晚餐。佢面前嗰张台咧就摆满晒嗰啲所谓靓个碗盘，都系宝物嚟嘅。每一个碗盘都装满好好俾佢饮食，俾佢享受。咁呢啲就属于咧系供养三宝、供养出家人所得嘅福。所以九十一劫以来。佢從來未曾窮過，所以佢就無貧。佢個享受係般般如意，所以稱為佢哋如意啦。咁啊，我落嚟個尊者咧就係、是、佛嘅堂弟，佢個大佬就叫做摩诃那。嗱，咁啊有啲經咧就講佢就係呢個佛飯王嘅仔，但係道人講咧就話佢係佛飯王嘅仔啊。咁啊，佛飯王、白飯王都系同佛个父亲咧系亲兄弟，即系佛个阿爷就有四个仔，每个仔有两个仔，所以佢阿爷咧就有四个仔，有八个孙。咁呢八个孙之中啊，即系呢八个堂兄弟咧，以佛就为最大。其他阿罗耶陀啊、阿难啊，都系属于同个同堂兄弟，即系同一个爷噶。咁所以我六个尊者咧，就系、是、佛嘅堂兄弟，系摩诃那嘅亲阿哥。嗱，咁啊，由于讲到话 他因為供養一支皮之物而得到這麼大的福報，那麼亦都覺明白到那麼彌勒菩薩那麼跟這個村諸師講經說法，這個村諸師因為聽經聞法而失約了這個宰相和村諸，就損失了十萬金錢，但是所得的福報很大啊，亦都證明這個聽經聞法獲得了好處。因為佛法就是所佛所講的，不是那麼容易聽得到的，世界上多少人多少多億億億的人，你說真正的信佛者有多少呢？真是寥寥可數啊。那麼證明眾生的福薄，不肯研究佛法，所以生死輪轉了。我在佛經裡面有一句話，他說人生就難得，佛法就難聞，知識就難遇，性爭就難服。那麼人生難得呢，確實不是那麼容易的。根據佛經說，若果你不持五戒，五戒即是不要殺生，不要偷盜，不要邪淫，不要妄語，不要飲酒，這五條戒能夠持得清清淨淨，才可以得回一個人生啊。但我們問一問，不要說外人不信佛的他做不到，就算是自稱為佛弟子的，你問這五條戒你有幾多人真的完全做得到呢？不是那麼容易啊。那麼所以這個五戒持得不清淨，做不到，就肯定得不到這個人生。有些持五戒的人不多，你說得人生是沒艱難的。所以佛經裡面呢有三個譬如，就是形容這個人生難得啊。第一個就是他就盲龜浮木，即是這個大海裡面有隻龜在個海底，他就盲了一隻眼的，他就一百年才在個海底呢浮出個水面。那這個水面是一個木頭，這個木頭就是挑通了的，足可以用那隻龜在裡面，那隻木頭就浮水的嘛，他在個水面就沒有東西乘住他的，不是有個架這樣乘住去的嘛。那些水是動一動一動的嘛，這個木頭在個水面是浮的嘛，不是有東西墊實的嘛。那隻龜那麼重啊，它就一方面不是那麼容易遇到這個木頭，一百年才上來海面一次，未必遇到，那就算它遇到啊，它怎麼入得去呢？它就腳踩入那個木頭就沉了啦，真的很難以呢，那隻海龜啊真的入到這個木頭這個空間的洞裡面，是真的難中之又難。一百年浮水一次碰到這個木頭已經是難了，就算遇到這個木頭，它能夠踩得上去入到這個木頭這個空間的洞裡面重生呢，是更加難。就譬如我們得人生啊仲難啊，等於問呢隻盲龜一百年浮上水面遇到呢個木頭都有咁嘅機會，雖然係唔多都有。然後遇到呢個木頭，佢有能力咁咪入到呢個浮呢個空間，亦都有機會。不過係難啲啫，都有咁嘅機會。其實我哋得人生啊，呢個難處呢仲難過呢個盲龜遇到呢個木頭，要入呢個木頭個空間居住啊！只有第一個人真難得嘅理由。嗱，第二個咧就是、須彌山穿針。嗱，咁啊，須彌山咧就好高嘅，我哋都唔好用佢啦。我哋就用啲但事實呢間樓，啲船啲二樓、三樓，我總之起碼啲二樓啦。你話喺個地面啊，揾一嚿磚，擺一口針喺度，即係嗰個針個窿個孔咧就突出嚟。我哋喺呢處騎樓啊，揾條線咁啊穿落去， 穿到呢個針個窿咧，大家都諗啊，你話你點穿咧？唔好話條線啊，甚至一條鐵線咁幼個鐵線，佢比個硬身啲咁多咧，都唔係咁容易穿得入呢個針窿啊！何況係一條線咧，就算冇風，好平靜，嗰條線你軟熟噶嘛？咁啊，點可以響呢個二樓咁高啊，抌落街咁啊，穿到俾一口針咧？雖然係咁好難，但係芬蘭講話冇機會喎、啊，你俾啲耐性，俾啲時間咧，都可能有咁嘅機會。你響呢個二樓抌條線落去啦嚇、啊，可以響穿入呢個針窿裏邊。但我哋得人生咧，仲難過呢條線。在二樓撳落去穿到呢一口針啊！呢個第二個譬喻形容呢個人生難得。第三咧就難過啊！呢個泥土啊，咩泥土咧？泥土整個大地好多，我哋每一個地盤，唔好話講話好多，我哋九龍香港每一處都有好多地盤，唔止一個，再一個地盤都好多泥啦。我哋要挖咗嗰啲泥打桩先起屋噶嘛，都已经嗰啲泥咧就多到唔多噶啦。但系我哋手指甲啊，我哋手指甲长啲咁多咧，藏到嗰啲泥啊，大家都知噶啦。你话藏得几多任你话啦。如果你唔摄入个手指罅里边就藏唔稳，你摄入去手指罅藏得几多泥啦？大家不妨试下，可以明白。你話手指罅裏邊藏咗嗰啲泥，同呢個地盤呢嗰啲泥比較一下，咁就肯定呢個地盤嗰啲泥咧就多過呢個手指罅藏個泥咧，可以講咧就不為比例噶啦。大家呢個問題咧，呢個譬如好清楚，佛講啊，佢話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啊。得人親者好似手指甲裏面藏嘅泥土一樣，就好少。我哋因為唔持五戒，失咗人生，多到呢啲人多到咧，好似呢個地盤嗰啲泥咁多啊！真真正正持五戒得翻個人生嘅咧，好似我嘅手指甲裏面藏嗰啲泥一樣，好少好少。咁我哋呢三個譬如。就是證明我們人生是難得的，但我們今天真的好彩，人生難得就今已得了，已經得到這個人生。那將來會不會墮落失了這個人生呢？那就不知道了，就看各人的修為對這個五戒持得好不好而決定了。今天就說我們記得人生，亦都有機會听闻佛法啊，唔简单啊！真系啊，真真正正唔好话外人啊，算系佛教徒，某一个地方有法师讲经，佢都未必去听啊。唔系话我今晚有应酬，啊咩啊？边个地方啦、啊？草心堡以前我去饮酒，或者边个地方亲戚嚟，我就去应酬，请亲戚入法。应酬啊，好多好多，你叫他听下座经啦，佢唔系咁容易听你话，呢啲都系属于啦，冇咁嘅善根，冇咁嘅福德，虽然得到人生啊，但错过呢个闻法嘅机会啊。我哋听经闻法系一件好大嘅功德事，系一件好大嘅不可思议事啊！闻经系功德。无量无边咁多啊！咁啊，点解咁大咧？因为佛法系从经里边讲出嚟，系文字表达出嚟，令我哋读咧先至知道佛所讲嘅道理。我哋如果依照呢种道理去修去行，系改善自己嗰种嘅唔清净嘅心地。我哋就好啲修行，佢个功能就可以好似水咁样洗干净我哋嗰啲衣服啦。法嘅功能可以洗净我哋呢个心中嗰啲污糟邋遢嘅烦恼，所以话法水法水法就好似水一样， 我哋修行就是依法去修行，依法就可以修正我哋从前嗰啲唔好嘅嗜好、唔好嘅习气，于是就法嘅功能啊。所以我哋凡系遇到人哋听经闻法，千万唔好阻人哋听经，千万唔好障碍人哋咧闻法啊。例如你见到有出门听经啦，你自己唔担去就喂。有冇好聽啊？我哋飲杯茶，你飲杯嘢傾下偈咧，咁就掹人去傾偈，你個罪過好大噶。因為文化個好處咧，我就講個譬如講個古例。從前啊，有一間寺廟，寺廟有規矩嘅喎，好多規矩嘅。你冇住過叢林，就唔知道叢林個規矩。叢林規矩，六月初六每一年。咁當然落雨就冇得傾啦。如果唔落雨咧，就規定六月初六就曬咗嘅。我哋呢啲藏經啊，就加啲嗰啲藏經。咁啲藏經咧，我哋平時就唔準隨便喐嘅，亦都唔隨便咧借出生活，即係唔可以離開呢個寺廟噶。佢請咗翻嚟做一啲供養咧，你肯定要睇又得，但係請出門咧係唔得嘅。但係由於天氣潮濕。你如果唔喐下佢，有空氣藏住一嚿紙，佢真係線裝本，係嗰啲宣紙，唔係加啲精裝本或者羊紙。咁嗰啲線釘裝嘅宣紙做嘅，比較咧好容易惹起嗰啲蟲，有蟲住。所以就每年六月初六呢個規定，要曬藏經，曬嗰啲濕氣，唔好俾啲蟲住。咁啊，嗰年咧。佢就曬藏經嘅嗰個道場，嗱咁啊藏經樓有個藏主，佢就管理嗰啲藏經嘅。當然佢要負責請佢出嚟曬，佢又出波，大眾先會搬出去搭啲台咁啊曬，曬完咧就收翻啦。咁當然藏經就好大套，好多部嘅，咁有好多行台，咁先至將佢攤開嚟，好似佢曬。咁呢個鄰近咧？有一塊田，咁呢個田主啊，當然只係實質話耕田嗰只農夫啦，佢嗰日就掹一隻牛去犁田。嗱，嗰只牛咧，無論犁田又好，爬田又好啦，咁佢做咗半日啦，你都要俾啲嘢佢食下。就算你唔俾，或者鄰近好多草啊，你都要放咗佢，等佢自己去食草啊。咁啊，嗰日呢個耕田人咧。咁啊，變咗只牛都好辛苦，做咗一上午泥田打田。咁啊，中午啦，佢自己都食晏晝噶嘛，所以就放咗只牛咧，就佢有佢揾草食。咁嗰只牛咧就冇性噶喎，佢就啲有草嘅地方佢就去，到處咁行啊行啊行揾草食咧，就去到一間寺廟曬藏經嘅地方。咁呢只牛我唔知咪。有心有興趣去研究下，就還是係隨意咁啦。佢就跟住一行一行咁樣做，跟佢聞一行咁聞啊，佢揾個牛頭、牛嘴啦，聞啊嗰啲藏經索下氣。哇！咁呢個藏主初初就唔發覺喎，後來睇到哇呢只牛跟住嗰啲行數啊，咁人哋嗰啲藏經一步步咁聞下、控下、索下，萬一嗰啲口水流落佢得便嘅，係好大問題嘅喎。咁就將佢趕走咗，趕走咗呢只牛咧，冇幾耐咧就死咗啦。咁由於佢曾經聞過經嘅功德啊，佢死咗之後咧，佢就唔再做牛啦，佢就脱離呢個牛身，就得翻呢個人身，而且佢好聰明，好有智慧。咁人哋佢聞過呢個藏經咧，咁啊功德就生出嚟咧，好聰明，好有智慧。咁啊大個仔之後咧，咁啊十幾歲就中狀元。嗱咁啊狀元出身咧，就可以發過去外邊做官噶啦。咁啱咧，佢奉個皇帝命咧，發放外邊做官去邊度？就去翻佢當年做牛呢間寺廟嘅地方官。咁既然做呢個寺廟嗰個地方嘅地方官啦，咁個上任咧就梗係到處 同人家地啦嚇，咁啊聯絡下啦，咁佢亦都去到呢個寺廟裏邊咧，同呢個大和尚聯絡下。咁啊，大和尚當然招呼佢啦，除咗食齋，咁啊到處帶佢參觀啦嘛，一去到藏經樓，咁大和尚話：我見啲藏經啦，係咩朝代噶，係好難得噶，咁要請出嚟俾佢睇下。佢奇怪喎，有啲一睇佢明白啦，佢未學過經噶，未曾信過佛嘅，今日第一次見佛經，好見一睇咧，他後了了而明，唔使諗一睇就明白個中嘅意思。咁啊，再睇第二步咧，好似完全唔識啊！唔好話啫，就算你肯用心去了解下，乜嘢叫做係咁咧？乜嘢叫做智慧光咧？佢肯用心去研究都唔懂，有啲一睇啦啊，好明白咩叫做智慧光，佢一睇佢就清楚一聲啦。嗰個心一正嘅動念咁奇怪嘅，同時都係一動嘅撞起一含十步，嗰啲其中有一步我一睇就明白，其中點解有一步點樣去研究佢諗都諗唔通咧？佢個心念嘅時間諗出呢個問題，咁啊嗰個大和尚咧，能夠做咗一字嘅大和尚咧，都有佢個修持嘅。普通人咧唔隨便做到呢個職位嘅，就算你肯做，人哋都唔會選你嘅。真係的確有咁樣嘅修學，有咁樣嘅道德，先可以做呢個位。咁大和尚話：，嗨，我話施主啊，你個心念我明白，個但係啊。你想不想知道你看这一部经是真的非常的明白了解，得到很大的受用，那为什么看这一部又完全莫名其妙呢？你正在想着这个问题，我也都知道，我们想不想知道过中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有懂的有不懂。当然这个观呢，我很想啊，但是这样我话俾你听，在先清明，我讲出嚟，如果对你有冲撞嘅话咧，就请大人原谅啊！我打冇问题，大师有话直讲，佢就讲啊。佢话你前仔只镇楼，系我哋左近邻近嘅村一镇楼。咁啊，嗰日你个主人啊，就拖你出嚟耕田、泥田兼耙田。咁到到中午咧，佢时间走啦，佢就放咗你。佢冇綁住你，放咗你咧，等你自己自由咧去到處揾草食。佢哋咁啱就來到我啲樹嗰度曬藏經，你就好奇，咁啊順住佢都行一行行咁咧，揾個嘴啊去聞嗰啲藏經，揾個鼻咧去嗦呢個藏經。佢已經行咗一半嘅啦，咁我哋呢個曬經呢個藏主啊，不如睇住佢，不如落要收噶嘛，睇見你咁樣咧。佢就將見到啲口水啊流落，變咗整邋遢嗰啲藏經，佢俾常住啲職位嗰啲知客師傅咧懲罰佢，所以佢就快快脆將佢趕走。佢變咗咧，你有一部分你就索過，你就問過。佢有一部分咧，因為嗰個藏主將佢趕走咗啦，怕你嗰啲口水咧滴落啲經嗰度。咁因為將你趕咗，你就冇得再索再聞啦，所以個其他一部分咧，你就冇索過，就冇聞過。佢話你索過聞過嗰一部分，你就種咗咁嘅善根，所以你今生咧，你就好明白睇呢部分。佢由咗嗰一部分，你未曾聞，佢未曾索過啊，你就冇咗呢一份嘅緣，所以你家睇嚟睇嚟都呢部分你睇唔懂啦。嗱，我哋呢個故事咧就顯示啊，我哋聽經聞法真係咧功德不可思議啊！當然包括講經嘅啦，講經也係功德不可思議，聞法亦係不可思議。總之，凡係講經聞法咧，係唔涉及呢個金錢嘅。講經以呢個正知正見，佢同人家啲講，佢識得幾多就講幾多。是一功德事，而聽經的人目的是求法，希望自己的佛法多些了解，那么也是一件功德事。所以《梵网经》里面讲， 在四十里天内，即系好似我哋家图书馆前后左右四十里天内有人家讲啲有法师讲经咧，我哋都要去听啊！你唔可以话乜咁远四十里会有人行啊？你就算系冇车坐，你行你都要去听经啊！你如果唔听经咧，都系犯戒噶。咁啊，可见文化啦吓，系一件好艰难嘅事，亦都系一件咧好大功嘅事。咁啊，家下话佛法难闻，我就今已闻啦。我哋有人家讲经，无论边一位法师，总之佢系正知正见、明白因果咁去讲嘅咧，不管个道理深，亦或浅，我哋都要去听。都要去亲近，所以我曾经有个人，你知道我喺边度讲经嘅，我话法师人你讲经俾人，我系啊，喺我道上我去捧场啊，我听到真有啲唔啲信义，我就老实，我就指导佢嘅咩？既然我哋做法师咧，佢唔啱咧，我哋要纠正佢噶啦。我某某人啊，我明知佢话错嘅，我话我做讲经法师唔使惊，都冇人听喎，我使乜就去捧场？我哋呢个话大错特错，我哋应该改过去亲近。你系在家居士，你又唔识得佛法，你只有去亲近某位法师，去听佢讲经，对你佛陀嘅知识有所增加，咁然后先至咧对你修行系有把握。我哋唔可以讲话捧场，呢啲系普通社会嘅应酬话，你应该要去亲近，咁人哋就功德无量啦。所以人生难得。我哋已经得到佛法难闻，我哋已经闻到啊！我亦都遇到呢个讲经法师系佢嘅善知识，亦都有机会遇到，真系咧系好大个福报啊！所以古德讲，佢话人生难得，就今已得佛法难闻，系今已闻嘅此生不向今生道啊！你又更向何生道此生呢？即是后面两句就话呢，我哋一前头嗰两句，人生难得已经得啦，佛法难闻已经闻啦，你仲唔好好地去依法修行，在此一生就了脱生死，好可惜啊！大家要明白，我哋今生做咗啲咩罪，我哋唔知啊，死咗之后唔一定做翻个人噶。可能在沙漠道啊，随自己的业障走啊，我哋自己冇把握，系冇呢个本事控制自己啊，一切系从呢个业障而去啊，所以我哋有个机会得到呢个难得嘅人生，又得到难闻嘅佛法，应该咧在此生依法修行。了却尘生，希望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唔系咧，仲等到几时去修行？等到几时去用功咧？浪费光阴，失咗人生，后悔莫及啦。咁所以家阿弥陀佛尊者，佢哋因为畜生曾经咧以一本废纸幡。供养过一位辟支佛的圣人，而这个圣人也都受了他那种的供养，也都为他祝福，为他讲经说法，那他就听过这个辟支佛讲的佛法，所以今生啊，他有这样的机会，不单说九十一劫以来大富享受如意，也都以此这个辟支佛去讲经文法，多谢他的布施，你做今日个文法功能，我哋有机会接佛，同佛咧成为个堂兄弟，亦有机会亲近佛，做佛嘅弟子，依佛教同佢修行，呢个都系文法嘅功德啊！最紧要咧就系文化，所以如果唔文化咧就好可惜嘅。所以阿弥陀咧，弥勒菩萨咁问佢：你以佢自己咧？做个榜样，就解释俾菩萨听，亦都等于解俾我哋末世嗰啲人听。 等那裡好多人知道要去修這個供養，亦都要聽經文法，咁啊福德智慧兩種都有啦。家佛即從坐起，定力佛足嘅二百佛言，呢個經家最言，唔需要多講啦，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以後都唔使講啦嚇。佢我初出家就常咬碎面，嗱我初出家就我阿彌陀佛啊，初初親近佛，咁啊自己發心。出家就咁啊！出家就有出兩扇大門家，係一個家庭有門噶嘛。我哋無論香港五百尺又好，一千尺又好，三百尺又好，呢個係你個家，咁啊翻屋企你閂門噶。我哋家出家就離開咗呢個家啦，就叫做出呢個兩扇大門家，唔再翻去啦。從此咧就出家啦，啊！男眾就做和尚啦，女眾咧就逐日去做比丘尼啦，係女眾出家啦。嗱咁啊，如果我哋修學成功，出嚟呢個三界嘅生死，再不離三界受生死，三界裏冇我受生嘅地方啦。咁樣咧就叫做出呢個三界家。如果修行福德智慧圓滿，如佛一樣究竟成佛道啦，佢咪出呢個九界之家，即係十八界中以佛為最高，以佛咧為佢功德無量最殊勝，咁咪出呢個九法界之家。嗱咁啊，加摩六條尊者咧，佢未曾證阿羅漢之前，除佛出家就叫做出呢個兩善大門之家。佢家見到阿羅漢果啦，佢係三界裏邊嘅聖人，三界裏邊冇佢受生死嘅地方，佢喺三界裏邊可以自由自在咁來往，即係話咧，佢出嚟呢個三界之家，如果再進一步修行，究竟成佛咧，就出個九界之家，咁但係現實咧，就出呢個兩善大門家，要出咗呢個三界之家。咁即係話我初出家，當然就係指佢最初出兩善大門之家啦。就初初咧，隨佛出家，做佛嘅出家弟子。佢就常咬碎面，因為佢九十一劫來啊，都係大富有錢。嗱，咁都係享有錢，即係享福啦，唔做嘢噶，就變咗咧閒閒散散。佢有咩享福？變咗今生就感到啦，佢最喜歡瞓覺，睡完之後瞓覺啦。話常咬睡，咬即係喜歡。我出家之後咧，我常常都喜歡瞓覺啊。因此如來看我為畜生類，即係咧佢常常瞓覺。佢出家之後，佛講經啦，咁啊講經佢都要去聽喎，佢唔可以唔去喎。嗱咁人哋聽經咧就係擺精神，呀佛但難得要聽經啊。但佢咧，哼，闊到冷嚟，一坐低就瞓覺。佢唔得瞓啊，常常瞓到打呼嚇嚇聲。話呢個問題就好大咯喎，因為佢係佛嘅弟子，亦都係佛嘅堂兄弟，係佛嘅親人。咁如果啊，自己嘅親人瞓覺聽經文法瞓覺打呼，你都唔可惜佢。你就點樣可以啊去管第二個人呢？所以佛就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冇法子咧，唔可惜佢啦，唔教訓佢啦。所以就如來呵我，就為畜生類啊！如來都呵斥我，係個畜生嘅種類啊！咁啊，根據呢個《增一阿含經》裏邊嗰個四句偈，佢話出係何為罪？個螺絲就胖吉類，一睡就睡千年，不聞佛名字啊！嗱，螺絲咧，有一種嗰啲係螺咧，好似個螺絲咁嘅，即係一個手指尾咁上下粗嘅啫，佢就頓頓轉咁樣嘅。我喺馬來西亞咧講經放生咧，放過就十個麻包咁多噶啦，一個麻包有真係有好多千粒噶啦。但係呢啲咁樣嘅螺絲咧，即係嗰啲咁嘅螺咧， 因為佢冇腳噶嘛，佢行啲路好慢嘅，佢喺嗰個水底裏邊咧就係唔喐嘅。佢因為冇腳，唔係佢容易行，所以就響處唔喐啦，好似瞓覺咁咯。所以佢你啊，吸吸即係喝咗兩聲，何為罪？你為咩成個瞓覺？如果你聽經聞法都瞓覺嘅，就好似咩個螺絲糖吸女啊，好似嗰啲啦嚇，所謂螺絲個女一樣啊。一歲歲千年喺個海底嗰度唔喐，一千年咁耐啊，佢就不聞佛名字啊！你想聞佛嘅名字都幾難啊！連佛嘅名都聽唔到咧，你就冇呢個善根。你將來想脱離呢個畜生身咧，係難中之難嘅難啊！所以我哋有句話：寧願墮地獄，都要得聞諸佛名啊！唔願咧。享受快樂而不聞呢個佛名啊，即係話，就算我墮地獄都冇問題，我都要聽到佛嘅法個名。點解呢？因為我聞到佛嘅名啊，我將來地獄圓滿啊，受苦受到滿啦，咁我得翻嘅人咧，都有呢個聞佛名嗰種嘅功德，仲有機會聞法修行。佢話我唔願咧受呢個無量嘅快樂。唔聽見呢個佛嘅名啊！雖然我好快樂，我大富大貴，享受無盡，但你嘅福咧都會有盡啊！如果你聽唔到呢個佛嘅名咧，福過享盡就墮落啦。所以因此佢話咧，寧願墮地獄，都要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諸佛名啊！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我哋都要一定咧有機會要聞佛，要咧見佛，要頂禮佛，要聽到佛咧講經説法，先至係自己咧係最大嘅福德，係最大嘅善根。起碼你將來咧唔會墮落。咁啊，加上呢個常常聽經聞法啦，就咁黑眼瞓，有時瞓到都鋸鋸聲打呼添，佛就冇法子啦。我哋可能忍無可忍啦，就出啲四句偈，佢突突你何為歲？個螺絲燙急累，一歲就歲千年，不聞佛名字啊！出在呢個《真一摩含經》裏邊講嘅。當時佢仲唔知啊，仲係照樣瞓覺，仲係打呼呼嚟嗰聲。咁啊，講完經咧，就回歸呢個宿舍。好多同學啊，即係聽經好多人唔淨佢一個噶嘛，啲同學咧就同佢講啊：你今日有冇聽到？咩事啊？佛鬧你啊！鬧我咩？你好似瞓覺，時時都係咁。今次佛都鬧你，鬧我咩？諗起四句話就讀俾佢聽。嗱，咁啊人有善根，即係有善根。佢一聽到個同學讀翻啲四句話俾佢聽咧，佢個心好難過。亦都得懺悔，從此佢就精進用功，就好似個人咧唔怕錯，最緊就反省，最緊要懺悔改過。嗱，懺悔唔係個口頭禪嚟嘅喎，係真係咁嚟懺，就懺除以往，悔就係悔改將來，我哋從前做過咩嘢罪，我哋咧懺咗之後咧就除噶啦。嗱，悔就悔改，我哋既然懺除咗以往啦，就唔好再做啦。我就悔改將來，人哋仲有幾多年嘅壽命？從今以後唔再犯如上咧，從前所做過嘅罪業，咁啊合埋咧叫佢懺悔，咁佢亦都係懺悔，自己好慚愧。因此佢哋加工，佢用功啊，所以話七日不眠。我聞佛可就提一自責啦，七日不眠，即係七日都唔瞓覺。大家要知道，我哋嘅眼咧，以眨下眼，以休息為佢嘅飲食，為佢嘅生活。我哋嘅眼咧唔可以定住唔喐噶。我哋由朝頭早起身至夜晚瞓覺呢一段時間咧，咁啊總之攰啊眨下眨下，就呢一日先眨幾多次眼嘅。就即係唔知休息咗咧，係幾多幾多百至千至萬次噶啦，所以我哋嘅眼咧先至可以保持呢個健康。 不怕有疾病。那么七日不睡觉，那些眼当然发生问题了，就变成了就失其双目，就盲了那眼，那么造成那些眼如果未曾盲，他有的眼还可以睇经修行，还可以随众佛和仙弟去外面托佢黑气，可以睇到路来回。假如果连眼都失咗明，睇唔到嘢，盲咗对眼，固然唔可以啦，诵经、睇经，亦都唔可以每日跟佛同埋啲仙弟咧去外边托钵化食啦。咁咪好惨。但系佛咧就知道佢呢个心态，因此啦吓，就开示佢啦。佢你唔使有心。佢你啲肉眼盲咗啫，佢有天眼存在噶嘛。佢你个眼你睇唔到光明，唔可以分析呢个事物，但你盲咗对眼仲可以见呢个黑暗啊嘛。所以咧就教佢修行，得到呢个天眼，唔因呢个肉眼咧系可以见嘢。因此话世尊是我啊，佛咧世尊即系佛啦，佛为世出世间。是最尊，所以他就世尊是我，就开示我阿罗蜜陀。那么开示我什么？一个傲见照明是金刚三昧，能傲见这个乐见，不要跟他傲，好傲即是喜欢这一带见。我们的眼呢是可以见明，亦可以见暗。一般的人见到明，即是看的事事物物，台啊、凳啊、钟啊、书啊，看得很清楚，那就叫做开眼。如果盲了只眼看不到东西，他就叫做呢没了这只眼，没了这个见。这些就是尊重这个外表，他不明白我们能见，不是这个眼啊，能见者是我们这个见性，证明外境有明你有暗，但是能见之性呢没有这个明暗之分啊。见到明分析事物固然是见，但是盲了他就问你，喂马佬你看见什么啊？他一定这样答你，我见到他黑妈妈看不到东西，都是黑妈妈，但是你自己试埋眼睛啊，肯定是黑妈妈。他见到黑暗都是叫做见的嘛，不过没有这个光明光，他不可以分析这张是台，这个是钟，这张是凳，他不可以这样分析，但是他都见这个暗嘛。那么见这个暗是他自己亲自说的，你家见到什么啊？我什么看不到，我盲了对眼，我只是见到面前一片黑妈妈，咁多人叫做见啦，佢话佢见到黑妈妈，系佢自己讲嘅，咁啊多人叫做见。不过世俗嘅人，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只系执着于见到明，分析前边嘅事物，咁就叫做咧系有见。如果啊盲咗只眼睇唔到面前嘅事事物物咧，一片黑暗，佢就作为之无见啊。呢啲系世俗人一种嘅了解。而且在这个佛教来讲呢，见明亦是这个见，见暗亦是这个见，明暗是外境互相倾注，有明就无暗，有暗就无明，明暗呢互相倾注是外境的事。但能见之性，见明它就是这个见，见暗亦是这个见，所以三个尊者呢他盲了对眼，他见不到这个明，但是仲可以见暗啊。咁啊见暗都系呢个见啦，所以家佛就教佢咧，傲见即系喜欢咧，系呢个见暗嗰一个见。点解佢哋照明咧？就是、个反观呢个见性，既然见明见唔到，但见暗佢点知有得见性咧？呢、這个见性系个心法，唔系咧一件物件嚟噶。所以第二卷咧。尤其是《經》的如是見性是是心非眼，是個心見，就不是個眼見， 眼有壞，但我哋呢個心咧，呢、這個見性咧係冇壞啊。所以就話你家雖然見唔到明，但你就可以見暗物。你哋自己咧反觀自己呢、這個見暗呢、這個見性，咁用咧嚟到咧照見自己嘅自心，反觀自己呢個見性，唔好隨咗外邊呢個明暗嘅境界轉咗去。所以佢哋拗見喜歡咧呢、這個見性啊，自己咧反照自己呢個見性，咁啊照之又照咧。就可以睇到一片光明噶啦，咁呢種咧叫做拗見照明，由此咧就可以個心靜，個心靜就可以咧發生智慧，發生智慧就能夠破除呢個煩惱，就好似呢個金剛一樣，金中之剛係最鋒利，能壞一切物，一切物不能壞似呢個金剛。佢家所得到呢種三昧禅定啊，然後咬見照明嘅三昧禅定咧，念念都係照自己呢個見性啊，所謂反照照見性啊，就遠離呢個明暗之境。咁啊，以此呢個金剛三昧咧，就能斷一切煩惱，就不為一切煩惱之所侵擾。我想咬結住金剛三昧，在呢個時候得到呢個天眼啦。咁啊，經過嗰個劈頭天眼，就喺呢個個頭呢、這個額頭嘅地方啦，咁開咗一隻眼，佢就天眼。我話我不因眼啊，我唔會因為我俾你肉眼，普通人呢啲浮塵肉眼，就觀見十方精真動然，就如觀掌果啊！我睇见十方世界一切嘅事事物物，就精真动然，精就不杂，真就不假。由于佢咧仲系见暗啊嘛，佢就系自己咧反照我呢个见性系点嘅咧？佢因为反观反照自己嘅见性，就唔跟呢个明暗中境界啫。轉，所以嗰啲反觀見性啊，反觀觀之有觀，就照之有照，佢斷煩惱就得到呢個天眼嘅報啊。因此佢就唔因為我哋呢個普通人呢一對眼咧，能夠見到十方世界一切嘅事情物係動然了之，睇得好清楚，所以話精真動然，好似乜咧？佢哋如觀掌果啊，呢、這個果就是庵摩羅果，呢種果咧係印度有嘅，我哋中國冇嘅，所以五不翻咗叫做此方無故不翻啦，因為我哋中國冇嘅，仍然保存咧佢呢個份量叫做庵摩羅果。佢話我啊，嗰隻眼嘅見性係清淨直念。既然一斷除呢個煩惱啦，所以我呢個見性咧係精真，絕對都冇呢個雜念，所以能夠動然啊見到十方世界一切所有清清楚楚，清楚到咩程度啊？佢如觀掌中咧，暗摩羅果好似有一個果咧，即係手掌嘅地方，你話咪睇到好清楚咧？呢個暗摩羅果咧？擠喺手掌嗰度就肯定見得清清楚楚，等入去啦嚇，唔因呢個肉眼，用呢個心法嘅見性啊，見到十方世界一切咧好清楚，清楚到好似一個庵摩羅果咧放一條個手掌入咁清楚。佢如來因我就成阿羅漢啦，因為心得咬見照明金剛三昧。斷咗呢個三界嘅見思煩惱，得到呢個天眼啊！咁啊，三界見思煩惱斷咗，因此佛就為我做個證明，印證我咧成呢個阿羅漢出世嘅成果。嗱，阿羅漢通常斷呢個三界見思煩惱，了脱三界嘅分斷生死，就可以得證阿羅漢。 咁啊家呢位尊者咧，佢收到拗见召唤，金光三昧，远离呢个外尘，不被呢个外尘嘅明暗境转咗去，断咗三界见知烦恼。所以佛地印证我得成出世嘅阿罗汉，只系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就系、是、咧，我收到拗见照明金光三昧，而得以入呢个三摩禅定。向下就话佛问圆通，佢如我所证，信算见顺缘，就思为第一。咁呢啲经文就系求佛问五十八阶谁为圆通？尊者话个世尊啊，别人所证，我就得而知啊。如我所证咧，即系如我阿罗汉所证嘅咧，就算见顺缘，全见即系旋转呢个见性，旋转呢个见唔好向外边咧，俾呢个明暗境转啊佢。外边嘅明暗系相叠嘅，有明就冇暗，有暗就冇明。但系能见之性啊，见明又系呢个见性，见暗亦系呢个见性。家虽然盲咗睇唔到呢个明，但你仍然见暗啦。咁啊，见暗亦都有呢个见性啊。所以佢旋转反观自己呢个见性，系作何形象？咁一反观啊，明白呢个见性就系一个心法。见性就唔系我哋外边呢只眼，完全系我哋嘅心。不过啲眼咧就系、是、假借嘢。如果呢个见性心法无形无相，若果冇呢只眼咧，就唔可以发挥佢呢个作用嘅。所以第一卷咧有咁嘅经文：个若眼能见，汝在室中就无能见否？得诸死尚有眼存，就应该见闻啦。若见闻者，就云何明死咧？正因为第一卷咧，佛同阿难咧就有啲嘅辩论。因为佛就问阿难，佢话你睇到我啲嘅佛法之中，你见到乜嘢嘅圣相，你同我佛出家啦。阿难就话：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影子，犹如琉璃嘅常自思维，此相非是从我所生。佢见到佛嘅三十二相，先系发心出家呢个咪见咯。咁佢哋以为呢个见咧就我哋眼见，佢就唔明白咧系个心见。佛咧就方方相反，佢能见唔系在你嘅眼啊，你见佛嘅三十二相系你个心法嘅见性见到啊。但阿难尊者眼系唔服，一定坚持我眼见唔系个心嘅见性嚟见，所以佛就打呢个譬如。个若眼能见啊，呢个就按照佢嘅情执，你嘅执着系决定呢个眼能见嘅，就系、是、如在室中就闷能见否？打个譬如，我哋嘅人每一间屋都有个门噶嘛，有啲铺头你有个门啦，我开唔做生意啊嘛，嗱打开咗呢个门，但嗰个老板嘅伙计又咩？佢企喺呢个门个背后。因为呢个门打开，佢咪睇见外边啦，所以车来来往往啊，人啊来来往往啊，咁啊做生意大声叫啊，对住咩普通众生睇得好清楚。点解睇得清楚？就因为里边呢个人，呢、这个门背后呢个人，但佢就唔系咁容易见嘅，就全靠呢只门打开咗。呢、这个门如果唔打开咧，门背后睇唔到啊。嗱，咁呢个背后嘅人。就譬如呢个心见性，呢、这个门就譬如我哋嘅眼啊，呢、这个门打开，门后边嘅人就睇唔到前边嘅嘢啦。因为呢个门打开，门后边嘅人，铺头里边嘅人，就藉着呢个打开个门，先系睇到外边一切嘅来来往往嘅人啦、啊，所谓车水马龙啊，睇得好清楚。全靠呢个门打开，就譬如我哋啲眼。唔能够见啊！能见就系我哋呢个心法呢、这个自心嘅见性，但系见性无形，佢系心法 唔可以話嗱呢個就見性啦，俾你睇，冇咁嘅可能。係呢個心法只有領悟先至可以知道。咁啊，心法既然無形啦，就假借我哋啲眼咧，先可以睇到呢個外邊一切嘅事件物質啦。咁啊，阿難尊者硬係唔服氣喎，佢話：世尊啊，我先都係認為能見嘅係眼啊，唔係呢個心啊。所以佛就講嘅，佢執諸死就尚有眼存，就應皆見聞。呢個死咗嘅人有隻眼喎，死咗嘅人隻眼都唔係走咗嘅喎，個人瞓一次死咗，佢隻眼都仲喺度噶。既然眼能見啊，死咗嘅人都應該隻眼都能見嘢啊。點解死咗人嗰隻眼啊，佢唔可以見嘢咧？咁啊，證明呢個眼就唔能夠見。能见的就是你的心法见性啊。阿难话：世尊啊，我不相信。他说死人都会见嘢的嘛，他就真的盲巴巴咁啊打横嚟啦。佛又话个执诸死佢上一次应皆见闻啦，佢若见闻者就云何唔死？如果只眼能够见到嘢嘅，呢、这个就唔系死人啦，呢、这个系生人，系死人先睇唔到嘢嘅。咁啊，如是咧，呢段经文啊，反反复复，佛同阿难一句一句辩驳，结果都系辩论。我哋呢只眼系睇唔到嘢噶，能见嘢嘅系我哋眼里边嘅见性。呢、这个见性就系我哋嘅佛性，我哋嘅本性，我哋嘅常住真心，我哋嘅如来藏性啊。就好似呢个门系唔可以睇嘢噶，睇嘢系呢个门背后嘅人。不过呢个人咧系假借呢个门打开咗，所以唔睇到外边啊，人来人往咯。咁就说明能见系心法，唔系一只眼啊。所以今日佛咧就教嗰度尊者，佢话你失咗明，但你仲见暗咯。咁啊，既然我见暗啦，就唔系一只眼，系你个见性，你只眼盲咗，睇唔到光明。事物，但你仲能够见暗啊？咁啊，证明有见性存在啦。唔系就乎呢只眼能见，系完全呢个能见就呢个心法见性。所以就教佢啦吓，拗见照明，金光三昧。所以家下咧，佢就话旋见就顺月旋转。我哋呢个见啊，系见自己本有呢个见性。咁啊，佢哋旋转顺缘就系归翻咧呢个见性嘅本源，就系我哋心法，就系我哋呢个自体，就系我哋嘅常住真心，就我哋嘅如来藏性，就我哋呢个本性，可以旋转我哋呢个见性，系照自己呢个本体，就要归于一心，就思维第一啦。我就认为最好啦，我系根据咧观眼。观见而得证呢个圆通，我思维第一。个周利盘特加，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百佛言：，但我撇持众无多闻性，最初直佛系闻法出家，一持如来一句佛陀，一百人得前就为后。得后就为前，佛问我如，就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是观息，就明世穷尽，生住意灭，诸人刹那，其亲复然就不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诸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色常空。就思维第一，嗱咁呢字就观五根嘅第二，第二咧就系属于啊，咁啊计到就观呢个鼻，因为第二个耳根咧，头先讲过系观音菩萨咧，讲呢个耳根各种嘅功德圆通压在咧第二十五排到最后，所以咧就冇在呢处之内，跳咗呢个耳根，眼根之后就讲呢个鼻根啦。而家咧就由边一个边咧，由计道尊者去观。啊，周利盘特加 中國話佢就計道，認為佢就大路邊生同埋小路邊生。咁呢算兩兄弟，周利就係阿哥，潘德間咧就細佬啊。嗱咁啊，周利咧，中國話佢就大路邊生；潘德間咧，中國話佢就小路邊生。咁點解咁奇怪啦？睇大路邊生先，因印度規矩，凡係女子出嫁，佢有咗 B B 咧，係唔可以喺呢個男家出生嘅，生產嘅。一定要回歸娘家，即係翻去母家咧生產。呢個印度當時個風俗。咁呢一位制度尊者啊，佢個母親亦都唔可以違背呢個傳統啦。所以佢最初周利要出世啦，佢就回娘家準備生產。點知行到半路喺個大嘅路邊，佢就急不待急就出咗世啦。所以就叫他是大路邊生，是大路邊出世，即是周利是阿哥。那潘德間也是一樣，他阿媽懷胎十年要生產臨盆，他就回外家準備生產，怎麼去到這個小小的路邊，都是一條路，不過是小的路邊，不是大路，他就急不得，他就出世了。所以就叫做潘德間，就叫做小路邊生。咁啊，中國話佢哋計道，點解佢哋計道咧？可以從表面講啦，就個相計啊，無論大路邊生、小路邊生，相計都喺呢個路邊出世，咁就叫做計道。嗱，從個兩兄弟嚟講咧，大阿哥喺路邊生就唔使講啦，但呢個細佬盤特家咧，佢亦都係相計佢個大佬。仍然啊，佢阿媽回娘家生產嘅時候咧，佢亦係唔等得啦，就係響呢個路邊亦都生咗啦，所以咁就叫做繼道。所以呢個繼道家子咧下邊所講嘅道理咧，就唔係講佢阿哥嘅事，就係講呢個細佬盤特家嘅事。不過咧，佢係相繼響呢個路邊生，所以掹下佢阿哥嘅名叫周利。盤特家實際在就向下所講的道理啊，完全咧唔關呢個周利嘅事，就係呢個細佬盤特家小路邊生嘅事，合埋一個名叫做周利盤特家。佢即從在喺頂律嘅足二百佛言，又經家罪言，但我缺就持重，咁無多聞性啊！佢話我咧盤特家咧。是最大的弱點，我阿媽生我呢是沒什麼記性的，很蠢的，所以我始終我就缺乏了，欠缺了重詞，即是重經啊，或者詞咒啊，是很艱難，很難學，就沒有這個多聞性啦。柯南尊者有多聞性，所以你講十句，佢就記十句，一句都唔遺漏。但我就冇咁威水嚇，我一多生嘅業障啊，欠缺咗呢個重詞，冇咗呢個多能性。咁啊點解咧？我下面解釋啊。我最初食佛就聞法出家，所以呢個最初食佛咧就唔係講話佢第一個食佛。即係總之咧，佢咧要我出家嘛，咁佢咪見到佛咪最初食佛啦。好似我哋家大師傅，其實我個師傅咧，好多人師傅有好多徒弟噶啦。不過嗰陣時我睇唔到嘛，我都唔知嘛。乜到我跟呢個師傅出家，跟佢出家啦，咁我咪初初見到我呢個師傅咯。咁啊跟佢出家，咁就佢就最初食到我呢個師傅。家下咧最初食都係一樣，唔係話佢第一個直接佛出家。他之上有很多同師兄弟是跟佛出家，不過他出家的歷史呢，在他個人來講是最先呢可以見到佛，那就跟佛出家，那就叫做最初直佛，就聞法出家。那就遇到佛呢，多數就講的聽佛講經說法開示，啟發自己這個道心，所以他聞法認為好了，認為佛教是好的，所以他就佛出家，最初成佛就文法出家。 嗱咁啊出家咧就要學法噶喎、哦，咁啊當時咧佛啊就叫五百個羅教佢一手計，呢手計咧出在呢個《真吉阿含經》，佢點解個手口舌意就身莫犯，莫怒一切諸有情，正念觀時欲境空。个无益之苦就当远离，呢四句话就系话手口舌意，身我手口就你个口咧，只有赞叹三宝，千万唔好毁谤三宝啊！赞叹人哋用功，千万怕人哋个道心。咁啊手口咧，啊舌意就我哋嘅心地咧，要光明正大，唔好谂埋嗰啲歪曲嘢。个全心向住佛，向佛嚟到学习。咁啊，舌意咧，個身咧唔好犯呢個淫盜殺。咁所以呢個手口身莫犯呢句話咧，即係三業清淨啦。咁莫到一切諸有情，我哋出家人咧唔可以咧害人，唔可以勞亂眾生，只有大慈悲度眾生都難切啦，點可以勞害眾生咧？第三句佢哋正念觀事欲境空。我哋观呢个五欲尘境，所谓财色名食睡，唔好咁执着，唔好咁认真，要慢缘看破放下，先至可以得自在。我话正念观事欲境空，个无益之苦就当远离啊！我哋修行唔系话咧挨苦，你就叫做修行噶。有啲无色，有啲无色话咧，就系话好多出家人都有噶。佢打我餐唔食嘢，一個禮拜唔食嘢，亦都有啲人都有啲人，就算佢得咗咧，都唔係佛所講嘅。佛咧唔提倡啊，抵肚餓噶。我哋早兩次咪講過啦，佛將要成道，佢都去呢個離河沐浴洗乾淨嘅身，唔好做邋遢，然後接受呢個沐浴嘅十二六次。用咗牛奶煲粥俾佢食，佢食咗个身体复原，先至成佛啊！就恐防人家哋话咧，你想食佛好简单，咪抵到我唔食嘢咁咪成佛啦。因此咧，佛法就唔主张咧打我七嘅。如果打我七，佢就无益啊！虽然系苦行啊，但冇咩益处，冇咩好处噶。所以无益之苦啊，就当远离。以此类推，好多咧，即系唔合呢个佛法嘅修行。我哋要遠離嗱，咁呢四句偈咧，係出家人咧都要咧明白，都要過背噶。所以我哋出家人每日三摩祈頭，朝頭早起身睜大隻眼就摸我個頭，我係個光頭族漢啊，我係剃咗頭髮嘅，係我哋出家人啦。然後念呢四句，我哋做啲咩工作啊？就手口舌意，身莫犯。莫怒一切诸有情，正念观时欲境空，无益之苦当远离。意思头先我讲过啦，你自己摸我个头咧，系我哋做呢啲工作啊。咁啊，等到中午晏昼咧，你亦都要摸我个头。我系个和尚啊，我系个出家人嚟噶，做啲乜嘢？做呢四句话。咁啊，到晚上上床休息啦，或者打坐休息啦。你亦都要摸我个头啊！又念呢四句，咁你每日三个时候啊，早午晚啊，你都要念呢四句话咧。呢四句话唔会得忘记，系永远记在于心。一世出家人每日都要念呢四句话，依呢四句话去做，你系一个真正嘅出家人啊！咁既然系咁啦，所以我亲近佛，闻法出家啦，咁啊佛咧就教佢呢四句偈。于是就经过咧五百个阿罗汉啊，日日咁样教佢，三年佢完全唔记得。你话佢几蠢咧？我相信啊，我讲出两次，听听你哋都明白都识过背噶啦。咁啊，五百个阿罗汉啊，亲自教佢日日三年，佢都唔过背，都唔识。咁啊，佛就只有再慈悲，减少啲啦，即系第一句。手口舌意身无法，其他嘅三句都慢慢嚟啦。咁呢三啲第一句咧， 佛一教他，他亦都學了一百人，就是不前的遺後，不後的遺後，記得守口切念，就忘記了身莫犯，記得身莫犯，就忘記了守口切念，亦都是經過一百人瘸堂，即是總之一句呢，孤起坐其中之一句，一百人呢，去到得前為後，得後就為前，咁就唔記得曬，咁冇辦法啦。咁佢個大佬啊，周利啊，就俾佢先出家。佢話細佬啊，你真係蠢啊，你咁蠢就點出家咧？不如你還俗翻個寄口貨啦，你唔好出家啦。咁叫佢還俗，佢就提提呵呵咁樣啦，都想自盡，出家都唔想，都冇機會，真係好煩惱，想自殺。當時嚟同佢講啊，佢話。你要明白啊，你唔好咁消极，唔可以咧自杀噶。你应该要自己咧系精进，自己咧去用功啊。成佛唔系你个大佬个事，你唔好因为你大佬叫你还俗，你就嬲你个大佬。成佛作祖系你自己修行成功啊，所以都要鼓励佢。因此又再帶翻佢嚟呢個講堂，咁做咩工作咧？叫佢掃地，做啲苦工。掃地咪有個掃把嘅，個掃把兩個字咧，就唔係講上去印度話有個名噶。咁咧佢都念唔到，又幾蠢啦。咁呢個問題咧，今晚因為時間到啦，過咗兩分鐘添啦。咁啊，下回再解，下個星期你咧再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